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6。北京多云，22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群团改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牢牢把握群团改革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 张高丽访问苏丹。 国家发改委表示，2017年上半年钢铁去产能各项工作按期完成。 天津四年磨一剑，发力提升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天津，迎接全运盛会。 第13届全运会今天在天津开幕，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台风帕卡将于今天白天在广东深圳到阳江一带沿海登陆，后期路径及影响区域与天鸽高度重合，华南地区需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内地输送大批物资驻澳门渡过难关。 阿富汗首都清真寺遭袭事件，死亡人数超过30人。 土耳其向土叙边境增派重型武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群团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群团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2015年，党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对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作出全面部署。2年来，群团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成绩值得肯定。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统一思想，抓好落实，切实把党中央对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各群团组织结合自身实际，紧紧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直面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敢于攻坚克难，注重夯实群团工作基层基础。中央书记处要加强对群团改革的指导，中央改革办要加强对群团改革方案落实的督查，各级党委要负起组织推进群团改革的责任，正确把握方向，及时了解情况，认真解决难题，以改革推动群团组织提高工作和服务水平，努力开创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京主持召开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并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牢牢把握群团改革正确方向，始终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把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贯穿改革全过程，要自觉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切实解决好代表谁、联系谁、服务谁的问题，增强群团组织的吸引力、影响力，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群团组织建设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坚强阵地。要深入把握新形势下群团工作规律，提高做好群团工作的能力水平。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分类指导和督查问责，推动群团组织真刀真枪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应邀访问苏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5号在喀土穆分别会见了苏丹总统巴希尔和第一副总统兼总理巴克里。在会见巴希尔时，张高丽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对苏关系，将一如既往支持苏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内和平稳定，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苏方协调配合。张高丽表示，双方要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拓中苏合作新领域，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苏投资，双方要加快推进喀土穆新国际机场项目。在会见苏丹第一副总统兼总理巴克里时，张高丽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培育务实合作新亮点，要丰富人文领域合作内涵，支持两国智库、媒体、妇女、青年团体交往，夯实中苏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会见结束后，双方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经济技术合作等文件的签署。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加快打造美丽天津。四年来，天津以举办第13届全运会为契机，发力提升生态宜居水平，取得了经济生态效益双丰收。央广记者贾立良、陈庆斌，天津台记者吴玉斌报道。 走在天津宝坻区建港河边，水清岸绿，河道中游弋的鱼儿清晰可见。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存在了近20年的臭水河。宝坻区水务局总工程师戴红说，通过近几年的集中治理和河长制的落实，建港河的水质得到了很大改善。 现在你看，这水生植物多样化，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另外呢，从水质上也比以前呢有了很大好转。 近年来，天津将清新空气、清水河道、清洁村庄、清洁社区和绿化美化作为提升全市生态环境的主要发力点，启动实施建设美丽天津的生态工程。最近还专门研究出台了包括七里海、大黄铺等四个湿地保护规划。天津市市长王东峰 深入推进实行一律行动，全力实施大气污染防治防控，提前完成国家规定的 PM2.5 降幅的目标任务，城乡面貌和生态环境发生新的变化。 天津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吸引许多科技文化企业前来投资。今年4月份，刚刚成立的博龙欧化国际影业基地首批就吸引了美国好莱坞的多家影视公司，这里将被打造成一个影视自贸区。天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威， 把现有的这个非常好的条件及这个环境打造成这个影视的基地是非常有条件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 生态的改善正在让天津得到经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如今清澈的海河、整洁的道路、炫彩的灯光，让每个从全国四面八方为全运而来的人感受到了天津的诚意和热情。 那真的挺漂亮的，这个干净又整洁，特别大气，很多大路口都有大型的绿化景观，可以说是一处一景， 到处都能看到全运的元素，像是景华的塑像啊、全会的火炬啊，我们也要做好准备迎接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和游客了。 第13届全国运动会今晚将在天津开幕，8478名运动员将在13天的赛期内完成33个大项、417个小项的比赛，目前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央广记者陈庆斌、夏振宇，天津台记者王瑞报道。 在开幕式主场馆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开幕式文体表演的参演人员正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精心排练。本届全运会开闭幕式文体展演重点突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展现中国特色和天津元素。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新闻发言人王源： 节目内容呢，总体分成了3章。那么第一章呢，主要就是介绍了咱天津的这个漕运文化历史发展，然后第二章呢，就是主要说明了咱们现在的新天津，然后第3章说的是咱们整个全运文化。 为了迎接全运，天津的市容街景也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改造，因地制宜提升景观效果，突出全运元素。同时，综合保障部门多措并举，联合电力、气象、公共交通、广电网络、邮政等10几个部门协同作战。全运会综合保障部部长邱振刚： 开幕式当天，50条骨干公交线路、地铁全线网将延时运营至24时，提前7天提供逐日的滚动天气预报，遇有突发天气实时发布预警信息。 本次天津全运村与各场馆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综合利用，赛后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真正做到全运惠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 进一步调动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展体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有效组合、有效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各位听众，第13届全运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天津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从今天晚上7点50分开始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央广网将进行同步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钢铁去产能各项工作按期完成，下一阶段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2017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已占全年目标的85%左右。广东、四川、云南三个省已经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截至六月底，全国共有27个省区市取缔了存在的地条钢企业，上半年按期完成了钢铁去产能各项任务。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表示，地条钢的查处取缔优化了钢铁供给结构。 就是之前的地条钢，它的这个产能结构基本上是集中于这种比较劣质的建筑钢材，因为是用废钢回收起来然后融化形成的一个就是说钢坯然后进行砸，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优化了建筑钢材的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态。 随着去产能的深入推进，行业脱困发展转型升级效果和积极影响不断显现。今年前五个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盈利总额4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23亿元。相关负责人表示，有关方面将大力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完善政策环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作为重要原材料，钢铁供应对下游产业影响巨大。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有保有压政策促进钢材市场平稳运行的通知要求，提高钢材有效供给水平，避免市场大幅波动。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约245元，住院费8604元，与前一年相比涨幅都有所回落。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继续下降，患者医疗费用涨幅回落，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6年，公立医院改革在控制病人费用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医疗费用涨幅明显下降。2016年，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到200个，90.9%的试点公立医院取消了全部药品加成，大医院药费的下降带动了医疗费用整体涨幅的下降。国家卫计委体改司监察专员姚建红表示，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取消药品加成。按照我们既定的工作目标，到九月底之前，全国所有的公立医院都要取消药品加成。我们也要求这个到今年年底之前，医疗费用的增幅要控制在4%以下。那么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进一步控制我们医疗费用的增长的幅度，也能够使得我们医改成果更好转化为群众的实惠。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帕卡今天将在我国广东西部沿海登陆，登陆地点与前几天的台风天鸽相似，要谨防灾害叠加效应。央广记者侯燕、朱红元报道。 中央气象台26号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4号台风帕卡最大可能登陆地点在广东深圳到阳江一带，登陆强度预计为强热带风暴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介绍， 最大可能是在27日的中午前后就会登陆，登陆后帕卡将转向偏西方向移动，27日晚上移入广西境内。一入广西境内的强度考虑是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风力有8到9级，然后是强度是逐渐的趋于减弱。 今天预计广东中南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及云南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特别是要关注在广东的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200毫米，极地可以超过300毫米以上。另外大风主要是集中在26日。至28日，在巴士海峡、南海的大部海面、北部湾、琼州海峡以及广东沿海、海南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沿海，将会有6到7级大风。比较大的风主要出现在南海的东北部海域，特别是珠江口区的风力肯定有8到10级。帕卡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可以达到11到13级，阵风可以达到13到15级。 虽然帕卡强度不及前台风天鸽，但登陆地点相似，风雨影响区域重合。徐应龙特别提醒， 广东、广西、澳门、云南等地前期受天鸽有重大灾害影响的地方，要特别关注台风风雨的叠加的灾害影响，要加强防御大风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沿海地区需做好渔船和海上作业人员回港避风、沿海旅游人员的转移工作。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七个工作组，吩咐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省自治区协助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交通运输部要求公路管理部门要重点部署防御暴风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道路运输部门加强对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管控工作，各级海上搜救部门要组织做好突发险情应急处置工作。针对台风帕卡路径和登陆强度的不确定性，各单位要与气象、海洋等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 天鸽刚走，帕卡又紧随而至，目前广东、海南等地正严阵以待，积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请听报道。 由于帕卡的步伐紧随天鸽，登陆路径较为相似，刚刚遭受天鸽袭击、正在开展灾后重建的珠海、阳江等地再次遭遇十一级大风考验，目前各地严阵以待。江门东平镇政委委员卢开柱， 进行这个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这个海缆河道巡逻，要求他们还是要做到渔船渔排这人员要百分百上岸。 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将气象灾害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二级，海南省发布台风四级预警，琼州海峡全线停航。广铁集团26日晚对27日珠三角部分旅客列车进行运行调整，除跨海列车外，普铁方面广茂铁路影响最大，27日部分途经此线路列车停运。高铁城际方面主要影响广珠城际，27日14点前广珠城际铁路停运，当日14点前珠海始发中道的长途动车组列车全部改为广州南始发中道。海口火车站副站长李慧群， 旅客可不晚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持车票到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我们将全额退还票款。 央广消息，台风天鸽重创澳门，澳门急需相关救灾物资。25号中午，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和民政总署提出需要的物资清单，包括20万个大型垃圾袋、10万条编织袋、6万个口罩等。短短6个小时，经澳门中联办协调，在商务部和广东省商务厅支持下，紧急组织并调运应急物资，全部货源得以落实，并于当夜全部运抵澳门。国家旅游局紧急通知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从26号到本月30号暂停组团赴澳门，下一步将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对灾情的进一步评估意见作出相应安排。 8月23号到27号，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散发着墨香的书页之间，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故事以多语种、多媒体等不同的面貌走进各国读者的视野。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在展区国内馆的一个展台前，一个男孩和戏曲中包公形象的展示牌合影，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套3册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戏曲画脸全谱》，全书收录手绘戏曲人物脸谱图1800多幅，介绍了51个中国主要剧种、18个中国戏曲脸谱主要流派。此次在图博会期间正式发布。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馆长王海冰评价称， 现在我们的中国戏剧传统文化进校园，他这种书呢，可以把它作为教科书推向校园，让孩子们从脸谱里来体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一点，对外的文化交流上，他这种脸谱的形成中国特色非常之明显。 本届图博会设有党的18大以来精品图书展、国家出版基金10周年成果展和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果展。展区图书涵盖一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精品出版物以及外文版。此外，还有获得国际国内奖项的品牌图书和图书走出去代表著作等。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鸥介绍， 该社出版的《中国梦》《谁的梦》等一系列图书不再只是翻译已有的中文著作，而是从讲好中国故事出发，探索用故事讲思想。 2014年南非开普敦书展来了很多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和初中生，那个孩子就拿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梦谁的梦》，他说我想看这个书，我们知道中国离我们很远，但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很好，我们想知道他们怎么样实现这个梦想。 本届图博会主办方表示，要让中国内容在家门口就能走出去，推动中外版权交流，扩大中文图书的传播路径。 某基地电子对抗训练大队自组建以来，紧盯前沿，紧贴实战，助力我军数十支部队完成了信息化战场的加钢淬火。央广记者朱良文轩、赵世浩、王威报道。 111接上级通听通报，方位20度，距离150公里。 盛夏时节，随着导条组通报敌机潜入，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实兵实抗演练随即展开。 报告，发现扫兵干扰，目标就是。 关键时刻，红方某型装备的屏幕上突然出现20多批类似信号，利用红方监测空档，蓝方模拟飞机迅速突防，取得胜利。这次演练获胜者正是某基地电子对抗训练大队，大队工程师朱占飞。 我们创新电子信息作战对手模拟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把以往带着敌情训练转变为与敌人之间的过招，真正实现了红红对抗向红蓝对抗的转变。 面对这支电磁战场的蓝军劲旅，许多部队最初采取消极回避的办法躲开干扰，这让大队意识到，让受训部队从躲干扰到主动抗干扰，再到提升战斗力，才是大队的存在价值。18大以来，大队紧盯前沿，紧贴实战，先后研发电子对抗效果评估平台，量化制定红蓝自主对抗检验评估50多条标准，编制出合同战术训练、电磁环境数据采集要求等10多项国军标。大队长丁兆忠： 有单一兵种训练向多兵种延伸，有基地厂区组训向全军联合训练拓展，全力打造面向未来信息战场的过硬磨斗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国土资源部表示，预计2030年可燃冰产能将达10亿方。银监会出台网贷机构信息披露规定，北京规定商品房配件保障房不得隔离分割。请听报道。 今年5月，我国宣布在南海神户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这是世界首次成功实现泥质粉砂型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控开采。针对勘察开采先导试验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国土部部长江大明指出， 实现天然气水合物的产业化开发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二是呢能够支撑了海洋强国建设，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对于勘察开采先导试验区的建设，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示，广东省将抓好广州南沙区天然气水合物技术研发基地和港口码头建设项目的各项保障服务，确保研发基地和码头早投入、早建成、早产出。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日前，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给予6个月整改期。此外，信息披露指引还要求网贷机构应当在每月前5个工作日内向公众披露截至上一个月末经网贷机构撮合交易的信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认为， 通过信息披露来揭示这些平台运营的情况，来帮助我们的金融消费者识别风险，为以后监管查证这个中间是否有欺诈作弊事实等等提供一个基础。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针对同一建设项目区域能否设置隔离障碍的问题，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发文强调，已经采取严厉措施，要求开发企业在办理预售许可前，必须严格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和规划总平面图确定的平面布局进行住宅项目建设，并承诺未经许可不得自行设置任何形式的区域隔离，确保同一建设项目区域内道路畅通、绿地共享、附属配套设施共用。开发企业违法设置隔离障碍的，住建部门将不予批准预售许可，暂停网签。 园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认为，在这样的严厉政策之下，未来小区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有望逐渐消失。 这个的话，就是要求开发商必须拿到的一个项目一宗地必须要按照一个项目统一的这个布局，然后所有的其中的公共用地必须要是整个全项目的业主来分摊。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在2020年底前全面实现工商保险基金省级统筹，重点强调要在省区市内做到参保范围和参保对象、费率政策和缴费标准、工商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办法等5个方面统一。 昨天发布的我国首部高速公路运行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高速公路已经超过13万公里，总里程居世界首位。 昨天在京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 北京食药监局昨天再次责任约谈海底捞，限期1个月内完成后厨可视化、信息化等全面整改。北京已于25号启动对全市餐饮服务单位为期2周的专项检查。中国交通广播记者25号探访涉事海底捞门店，仍在开业。海底捞方面昨天表示，已对2家门店停业整顿进行整改，整改措施和效果将在公众平台发布。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25号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致通过决议，决议说，纳粹分子、3K 党、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类似思想的团体，其种族主义信念和共和党的纲领完全不相容，这种种族主义信念是令人厌恶和邪恶的。本月12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爆发白人至上骚乱后，特朗普称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 3K 党等极右翼集会者以及抗议他们的人群双方有责，这一表态引发民主共和两党和社会各界广泛批评，共和党领导层也明确表示异议。 土耳其军方昨天凌晨再次向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增派重型武器，舆论认为土耳其此举是针对叙北部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武装。 阿富汗媒体昨天援引安全部门消息报道说，25号发生在首都喀布尔的清真寺遇袭事件，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人，另有至少80人受伤。一伙武装人员25号袭击了位于喀布尔北部第11景区的一处什叶派清真寺，当时正值大量民众在清真寺内祷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通过其控制的媒体认领此次袭击。 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最后主要据点泰勒阿费尔镇的军事行动昨天继续进行。伊外长当天表示，情报显示政府军已控制泰勒阿费尔镇70%的地区，剩余地区也将很快被收复。 印度西北部25号发生大规模骚乱后，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和首都新德里等地目前局势仍然紧张，多个地方进入紧急状态。据报道，当局在哈里亚纳邦部署了2个连的正规部队和10个连的准军事部队加强警戒，并在敏感地区进行巡逻执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杨君天、方亮，主播于方、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城新运自在正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